那我们现场呢，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地勤人员已经在为待会呢，我们的热气球、展球及地球来做准备喽。待会能不能够顺利的展球、地球，还是要评估我们的状况。那如果天气许可，我们的飞行总指挥呢会下达命令，就让我们的气球可以顺利的展球跟地球。那如果说天气不允许的话呢，那今天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来看到美丽的热气球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因为热气球本身吼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交通工具吼，它必须要依靠我们的天气。非常看天气的一个交通工具，所以呢，相信这也是现场很多球迷们吼很喜欢热气球的原因。 对啊， 所以现场的朋友呢，我们可以来一起集气，我希望我们的天气可以越来越好。我们现场呢，在移动到我们观众区的朋友们哦，一定会经过我们的一个白色的货车。